继续请听《查经组长训练》第十课《新约书信查经》。 弟兄姊妹平安，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，再次欢迎你上《查经组长训练》。从第九课到十九课，我们是要认识各种不同性质的查经，认识一下带领不同性质的查经的时候当留意哪些事情。那上一课呢，我们是先认识福音性查经。福音性查经是专为非基督徒而设的查经聚会，以带领人归主为目的，通过有系统并以讨论为主的查经方式，使参加查经的人逐渐认识基督信仰，进一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。那既然如此呢，组长就应该把组员的思想、意志、情感、兴趣等等都集中在神那里。讨论的时候，问题呢也都应该以神为中心，不要把查经变成学术性的讨论。另外呢，也要记得，福音性查经的目的不是要说服参加者接受我们的信仰，而是透过查考圣经和讨论，认识耶稣究竟是谁，信耶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上一课呢，我们也提了一些原则和技巧，不过要记得，技巧固然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，唯有圣灵才能够使人知罪悔改，接受耶稣为救主。所以组长呢，不但要懂得一些带领的技巧，还要懂得谦卑倚靠神，忠心顺服神的带领，要有信心，有盼望，确信神的大能，确信福音的大能可以改变人的生命。那另外，组长呢也应该是个有爱心的人，用爱心把满有荣耀权柄的福音带给黑暗中的人，使他们认识真光，转向光明，得到盼望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十课，认识一下查考新约书信的时候当注意哪些事情。新约二十七卷书里面，书信就占了二十一卷，要是把《路加福音》和《使徒行传》也算在内，因为这两卷书啊都是路加医生写给提阿菲罗大人的书信，所以要是把《路加福音》和《使徒行传》也算在内呢，新约二十七卷书里面书信就占了二十三卷了。此外，《启示录》第二章和第三章呢，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。可见书信在新约里面呢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。当知道新约书信呢是写给当时的教会信徒的，对当时的信徒来说就好像普通书信一样，谈的是信徒所遇到的非常切身非常实际的问题，绝对不是写给神学家看的高深莫测的神学论文。对今天的信徒来说，最大的困难是不太了解某些书信的背景。要是明白了作者为什么要写这封信，当时的收信者面对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需要，越清楚书信的背景呢，就越容易理解并解释书信的内容了。查考新约书信的时候，当留意书信的特征以及书信中常提到的题材。书信的特征方面呢，第一，迫切而且有目的。弟兄姊妹，多数书信呢都是在很迫切很紧要的情况之下写成的，例如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心里迫切盼望和罗马信徒有灵里的交通，以便日后与他们在西班牙传福音的事工上有份。写哥林多前后书是因为当时的哥林多教会面对混乱败坏分裂的危机，保罗以信指示他们怎么样处理。写加拉太书是因为当时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受到异端的迷惑， 写腓立比书，一方面呢是向教会致谢，另一方面呢是要帮助教会的信徒面对一些切身的问题。而彼得也是怀着迫切热忱的心写彼得前后书的，书中绝对没有钻牛角尖或者是无病呻吟的神学理论。其实整部圣经可以说都是在这种非常迫切和实际的需要之下写成的，只是在书信中呢，这个特征更加明显。好，书信的第二个特征呢，就是真理和生活并重。真理和生活并重，书信注重真理，也就是注重教义的教导，也非常关怀信徒的实际生活。这个特征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尤其显明啊，非常明显的。通常前几章的重点呢讲真理，后几章就讲生活了。例如罗马书，罗马书一到十一章讲真理，十二章到十五章呢就讲生活。加拉太书也是这样，加拉太书第一到第四章呢多讲真理，最后两章则多讲生活。以弗所书也是如此，以弗所书前三章讲真理，后三章讲生活。哥罗西书呢也是这样，分两部分，前两章讲真理，后两章讲生活。好，书信的第三个特征是多数有显著的主题。多半的书信呢都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主题，例如罗马书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和成圣。罗马书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和成圣。而哥林多前书的主题呢是教会秩序。而加拉太书的主题是神儿女的自由。以弗所书的主题是在基督里丰盛的恩典以及长大成人。在基督里丰盛的恩典与长大成人。而腓立比书的主题是同心合一，或生或死，兴旺福音。哥罗西书的主题是基督至上。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主题是预备迎接再来的主等等。了解了有关经卷的主题之后，再加以分段研究，并注意其他和背景有关的连带问题，这样呢，必能正确的解释有关经文了。好，接着就谈一谈书信中常提到的题材。书信中常提到的题材，第一个就是信望爱，这三个词常常出现在一些书信当中。例如哥罗西书一章三到五节，哥罗西书一章三到五节，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三节等等。其实这三个词啊，信望爱，这三个词包括了整个信仰的内容和实在。那除了信望爱之外呢，另外死活这两个词也经常出现的。死活也是书信中常提到的题材。信徒必须向罪死，才能向主活，也活出新造的人的样式，有新生命的实在。不但向罪恶死，也要向肉体、向律法、向世界死。向主、向真理和圣灵活。所以死活这两个题材呢，也经常在书信中出现。例如罗马书六到八章，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，还有六章十四节。另外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六节，哥罗西书二到三章等等，都谈到死活的问题。还有就是福音，福音这个题材也是经常出现的。书信中常常谈到福音，包括十字架的救赎和神国的尊贵和荣耀。例如哥林多前书特别强调十字架的救赎，而腓立比书里面呢则提到要兴旺福音，而提摩太后书则提到为福音交棒。 加拉太书呢，则为福音的纯正而辩论。以下我们以以弗所书第一章为例，作为查考新约书信的一次示范。组长事先呢一定要下功夫研读整卷书，甚至要多读几遍。即使没有工具书，也可以从经文里面找到这封信的主题和有关资料的。比方说，从以弗所书三章一节，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，还有六章二十节，做了带锁链的使者等等。那从这些句子呢，就可以推测以弗所书是在监狱中写的。因为保罗提到他为基督耶稣被囚，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。那比较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或许会联想到腓立比书里面呢，保罗提了好多次自己被捆锁，受捆锁。而哥罗西书最后一节呢，保罗请求信徒纪念他的捆锁。另外，腓立门书第九节，保罗提到自己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因此呢，就可以推断这四卷书啊，就是保罗的监狱书信了。好，那组长仔细阅读经文，把整卷书信读了几遍之后呢，也许就会发现前三章多讲真理，也就是多讲教义方面的事情，而后面三章呢是多讲生活的问题。有了这些基本的背景之后呢，就可以着手预备怎么样带领组员查考第一章了。好，以弗所书第一章呢相当明显的分为两大段，一到十四节是一段，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是一段。好，先看第一段了。那第一跟第二节是问候的话，而三到十四节呢是讲到在基督里的各种属灵福气，而十五到二十三节呢主要是保罗的祷告内容。好，那么组长带领查经的时候呢，或许就可以分两段来进行了。组长可以先请组员读一到十四节，并鼓励组员留意经文中经常出现的词语。比较细心的组员也许就会发现，而且很快就发现经常出现的词语就是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。接着组长请组员找出并在圣经上画下记号，在基督里或类似的句子出现在哪几节经文里面呢？问组员，而且让他们在圣经上做记号啊，在基督里或者类似的句子出现在哪几节经文里面？那组员呢，应该会回答了，第一节、第三节、第四节、第六节、第十节、十一节和十二节，一共出现了七次。好，组员一边回答，组长可以一边把他们的答案呢写在黑板上。要是没有黑板呢，也可以写在一张大纸上，然后组长可以告诉组员，在基督里和基督外是有巨大的差别的，让大家对自己究竟在里面还是外面有更深刻的印象。而刚才只是提到是哪一节经文提到在基督里，现在呢，就请组员把在基督里所享有的福气说出来。组员一边回答，组长一边写下来，把答案写下来，写在黑板上或者写在大纸上。好，第一节提到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，在基督里有忠心。好，第三节，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各样属灵的福气。第四节，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第六节，在基督里得神的恩典。第十节， 在基督里一切都同归于一。第十一节，在基督里得基业。十二节，在基督里有盼望。好，把组员提到的答案呢都写下来了。写好以后再继续问组员，这七种福气哪一个对你最有意义呢？你最想得到哪一种福气呢？于是让组员呢又有机会彼此分享，之后组长可以继续以问题引导组员进行讨论。组长可以问，各位觉得一般人所追求的福是哪些福呢？和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所提到的福有什么不同吗？然后微笑着鼓励组员发言，彼此分享，彼此讨论。大家都分享过以后，组长还可以问，大家可知道怎么样得到经文所说的那七种福气吗？再让大家自由分享。那请组长注意了，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十四节里面呢有很多词汇，组员也许会问组长那些词汇是什么意思，组长应该事先做好准备。那有哪些词汇呢？例如预定、儿子的名分、同归于一、奥秘、基业、赦免、拣选、圣灵的印记等等。有一些词汇组员即使没有提出来问组长，组长也可以挑几个出来简单的解释一下，并带领组员思考或讨论。例如组长可以稍微解释，不是我们有什么特殊，有什么好，神才拣选我们，我们之所以蒙拣选，完全是出于神的爱，是出于神美好的旨意。接着组长可以问组员，试想一想，我们蒙主拣选心里的感觉怎么样呢？觉得这是一种特权，所以很光荣吗？还是觉得既然蒙拣选就有特殊的责任，是很严肃的事情？又或者觉得有点害怕，害怕，哎呀，神拣选我，我有资格吗？我怕神拣选了我，哎呀，我要有一个责任了，但是我又怕我做不到，我怕羞辱主的名。又或者有的组员呢会觉得，好像没什么不一样啊，很平常。好，请组员分享。那组员回答之后呢，组长还可以请他们说一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回答呢？那么就请组员继续分享。那除了蒙拣选这个词汇啊，组长还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得儿子的名分。那带领组员从地上父子的关系联想到天父和我们的关系。组长可以问组员，你认为做儿女的有什么特权吗？组员回答以后，组长还可以继续问他，你觉得这是特权，为什么呢？请组员继续分享，也引导其他人一起讨论。此外，为了加深组员对过犯得赦免的印象呢，组长可以问组员，以下四种情况，哪一种最像过犯蒙神赦免呢？第一种，死囚得到特赦令。第二，爸爸对儿子说，我原谅你。第三，老师给考试考得很差的学生再一次机会。第四，已经分手了的情侣和好如初。好，让组员思考一下再回答，以上提到的那四种情况哪一种最像过犯蒙神赦免呢？那当然根据圣经来看呢，死囚得到特赦令最像过犯蒙神赦免。人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然而人在没有办法、没有希望的情况之下呢，神差遣了主耶稣来拯救人。那不过组员的答案呢不一定是这个答案。组员回答以后呢，组长或其他人可以问他，你为什么觉得爸爸原谅儿子最像神赦免我们的过犯呢？或者问组员，你为什么觉得最像已经分手了的情侣和好如初呢？让他们分享自己的看法和感受。 那族长可以肯定他们的感受，因为那是他们最真实的感受。对他们来说，当时得罪父亲，考试考得很糟，与情侣分手也是最糟的情况，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糟糕的情况。但是就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，突然有了一线生机，那是多么让人兴奋的事啊。族长就可以鼓励组员体会，人的过犯蒙神赦免的就是这样，在绝望中有了一线生机，找到了出路。这样让组员经过思考分享，他们对过犯蒙神赦免的印象就会加深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以以弗所书第一章为例，看族长可以怎么带领组员查考这章经文。接着族长可以带领组员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下半段，也就是15节到23节保罗的祷告内容。那族长可以请组员从经文中去寻找保罗的祷告内容究竟是什么，重点是什么。组员呢应该很容易找到答案的，因为答案就在17到19节里面。不过组长呢也许需要帮助组员把经文的大意浓缩一下，概括一下，以便组员更清楚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祷告的主要内容，就是真知道主。包括第一，真知道主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；二，知道主的基业有何等荣耀；第三，真知道主的能力有何等浩大。好，那恩召呢也就是呼召，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观念。每个基督徒至少蒙了三种呼召，第一就是认罪悔改的呼召，第二跟随主的呼召，第三传福音的呼召。那族长可以邀请其中一两位组员分享其中一种呼召。而基业呢就是产业的意思，圣徒就是神的产业，每个基督徒多多少少反射出神的荣耀。族长可以问问组员，我们怎么样反射神的荣耀呢？又请一两位组员分享。至于神的能力何等浩大，那这点呢，神浩大的能力彰显在大自然，在基督徒身上，在人的心里等等。族长可以问，我们真知道神浩大的能力吗？我们体会过神的能力吗？又请一两位组员分享。分享中呢，也可以带领组员讨论，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经历神的真实吗？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呢，组长再带领组员回到所查考的经文，请组员看看经文用哪些事情证明神浩大的能力呢？那答案都在20到23节里面。讨论以后呢，组长再问了，神的能力那么浩大，我们经历过吗？然后用问题引导他们分享，神怎么样使他们重生了呢？神怎么样改变他们生命呢？神怎么样使他们有力量胜过试探呢？分享讨论以后，组长可以请大家一起读17节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告诉主员，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从假知道进入真知道，从知识进入经历，从头脑进入心灵，从肤浅进入深度，而这些都是圣灵启示的工作。问他们，弟兄姊妹，你走过这些历程吗？然后又有机会请他们分享了。最后就请大家再读一次17节，把你们改成我们，用这些经文作为祷告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使我们真知道他。好，这一课呢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课再会。